攻读户籍记第十四章，全会众都大声喧嚷，人民哭了一夜。以色列子民都抱怨梅瑟和亚朗，全会众对他们说， 巴不得我们都死在埃及地，都死在旷野里。为什么上主引我们到那地方死在刀下，叫我们的妻子儿女当作战利品，再回埃及去，为我们岂不更好？ 于是彼此说， 我们另立头目回埃及去。 梅瑟和亚朗遂伏伏在以色列子民全会众前，侦探那地方的人中有农的儿子若苏厄和耶弗乃的儿子加勒布，他们撕裂了自己的衣服，告诉以色列子民全会众说， 我们侦探所经过的地方却是一片极好的地方，若上主恩待我们，必引我们到那里去，将那地方赐给我们。那实在是一块流奶流蜜的地方，只要你们不反抗上主，就不必怕那地方的人民，因为他们要做我们的掠物，忽悠他们的离开了他们，上主却与我们同在，所以不要怕他们。 全会众正说要用石头砸死他们时，上主的荣耀在会幕上显示给全以色列子民。上主对梅瑟说， 这人民轻慢我要到几时呢？我虽在他们中行了那些神迹，他们仍不相信我，要到几时呢？我要用瘟疫打击他们，铲除他们，使你成为一个比他们更强大、更昌盛的民族。 但是梅瑟对上主说， 埃及人如果听说这事，因为你曾用威力由他们中领出这民族来，他们将说什么？这地方的居民也曾听说，你上主是在这民族中，你上主曾面对面地发显出来，你的云彩常停在他们上面。白日你成云柱，黑夜你成火柱，走在他们前面。现在，如果你消灭这民族如消灭一个人一样，这些曾听到你声明的外邦民族必要议论说，由于上主不能引着民族进入他对他们所示许的地方，就在旷野将他们杀了。物主，如今求你大发宽容，如你曾声明说，上主缓于发怒，富于仁慈，宽赦过犯和罪过，但绝不豁免惩罚。父亲的过犯要向子孙追讨，直到三代四代。求你大发仁慈，宽恕着人民的罪过，就如从埃及一直到现在，你宽赦了他们一样。 上主回答说， 我就照你祈求的宽赦他们，但是我以我的生命，以充满全地的上主的荣耀起誓，这些见了我的荣耀，见了我在埃及和旷野里所行的神迹的人，以十次试探了我，不听我的话，他们绝不能见我对他们祖先誓许的地方。凡轻慢我的人，绝不会见到那地方。唯有我的仆人加勒布，因怀有另一种精神，全心服从我，我必引他进入他去过的地方，他的后裔必占有那地方为产业。现今阿玛内克人和克纳罕人盘踞在山谷中，明天你们应转身向红海出发，往旷野去。 上主吩咐梅瑟和亚郎说， 这个邪恶的会众抱怨我要到几时？ 以色列子民抱怨我的话，我都听见了。你对他们说，我以我的生命起誓，上主的断语，我必照你们在我耳中所说的话对待你们。你们中凡20岁以上登过祭的，凡抱怨过我的，都要倒闭在这旷野中。你们绝不得进入我是许给你们居住的地方，只有耶弗乃的儿子加勒布和农的儿子若苏厄除外。至于你们的幼童，你们曾说他们要当战利品的，我要领他们进去，使他们享受你们所轻视的地方。至于你们，你们必倒闭在这旷野中，你们的子女要在旷野漂流40年，受你们背信之罚，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中烂尽。你们侦探那地方的日子共计40天，一天算一年，你们应受40年的罪罚，叫你们知道我放弃你们是什么一回事。我上主既说了，也必对这聚集反抗我的邪恶会众这样做。在这旷野他们都要灭绝，在这里都要死尽。 美色派遣去侦探那地方的人，回来以后对那地方散布谣言，致使全会众抱怨美色。这些对那地方讲说坏话的人都遭了灾罚，死在上主面前。前去侦探那地方的人，只有农的儿子若苏厄和耶弗乃的儿子加勒布保全了性命。美色将这些话告诉了全以色列子民，人民都非常忧闷。次日清晨，他们起来要上山顶去，说， 我们犯了罪，现在我们已准备好要往上主所说的地方去。 但是美色说， 你们为什么要违背上主的命令？这事必不会成功，不要上去，因为上主不在你们中间，难免不被敌人击败。因为阿玛勒克人和克纳罕人在那里要抵挡你们，你们必丧身刀下。你们既背离了上主，上主自然不再与你们同在。 他们扔扇子上了山顶，但上主的约柜和梅瑟没有由荧幕中移动。住在山中的阿玛勒克人和克纳罕人就下来击杀了他们，将他们追击到荷尔玛。